一，贺文。 老寿星的生活。长寿是许多人的梦想，可是怎样才能使人长寿呢？如果问问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长寿老人，就会发现答案竟然都差不多。柳州是一个著名的工业城市，这里有山有水，景色美丽。有一个叫平山新村的地方，是柳州市有名的长寿小区。在这个小区里居住的2400人中，近四分之一是老年人。这里不但有柳州市的第一对金婚夫妇，而且还居住着年龄最高的110岁的老寿星。有一对姓何的夫妇，两人都已经88岁了，他们结婚已过半个世纪。自打退休以后，他们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。何老先生喜欢打太极拳，练习了很多年，真的练出了一身功夫。何老夫人最近几年爱上了老年迪斯科，看她轻快的舞姿，你能相信这竟是一位已经88岁的老人吗？谈起长寿的原因，何老先生说，坚持运动，保持好心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拿我来说，我已经88岁了，每天都去打太极拳。我们一家人很团结，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对我们很孝敬，我和老伴儿互相陪伴，一点儿也不孤独，也没什么烦心事儿，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。有一位老太太，今年102岁了，和78岁的儿媳妇一起生活。也许是年龄的原因，老人的行动看上去有些不太方便，但精神却很好。除了偶尔帮儿媳妇做些家务外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过日子。虽然儿子不在了，但儿媳妇对老人的关照却从未停止过。老人的儿媳妇说，我今年78岁了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和他在一块儿生活好多年了，他对我们好，我们也对他好。小区中年纪最大的也是一位老太太，今年已经有110岁了。她生活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，虽然年纪很大了，但全家人对他非常孝敬。由于老人每天休息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们只能在吃午饭的时候和老人见面。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子和老人生活在一起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老人没什么可操心的事，可以享受每一天快乐的时光。在这儿的公园里，到处可以看见铺着鹅卵石的小路。晚饭后，小区里的人老老少少光着脚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悠闲地散步，好不热闹。许多老人天刚亮便来到这里，据说光脚在铺着鹅卵石的小路上散步，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。俗话说，人老先老脚，看来每天的生活真应该从脚开始。